民族和解协议会就朴槿惠以非法和欺诈的方式篡夺权力，坐上青瓦台宝座已有三年半一事，18号发表了公开书。公开书详细的揭露说，朴槿惠是青瓦台的恶女，她在掌权期间把南朝鲜变成了一个最坏的法西斯黑暗社会，人间活地狱，完全破坏北南关系，还肆无忌惮地把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出卖给了外部势力。他一味干出历任为执政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种种恶行等，犯下了弥天大罪。像朴槿惠那样的民族特等灾殃，癌症存在还活命，这本身就是民族的耻辱和忍无可忍的悲剧。公开书强调，天下头号恶女朴槿惠在民族面前犯下了前所未有的滔天罪行，因而将难免斩首分尸。